好，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帮助我们检视这段课程的课文，帮助我们看的试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也是虽然是蒙恩得救的人，仍然是只要我们活在地上，就会面对的生命的常态。求你帮助我们学习思想，这是我们生命中一个非常真实的面向。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刚好我们的查经也是从雅各书第一章开始，所以不管是我们的查经和我们的主日学，最近都有讨论。今天我们这堂课讨论的主题就是试探。试探可以说不会缺席我们的生命。他在第一段的这边就有讲到，若非我们自己有邪恶的倾向，我们不会面对这些攻击。这攻击特别是讲试探，可能在这里特别是讲外来的试探，但是我们也不要，也不应该忽略从内心发出的试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只要我们是人，只要我们还有按照我们之前已经学习过很多，承认我们虽然是得救的人，得救的罪人，我们仍然有内住残留在我们里面的罪，所以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仍然有犯罪的倾向 inclination。 OK， 这个是一直要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倾向才会终止。所以一个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一个基本，我们昨天在大药理问答讨论也有碰到这个议题，就是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我们昨天参加大药理问答。基督徒面对试探，不会啦，我这个没有问题啦，这是一个选项，来，这是很多人的选项，这是哪一种选项？不会啦，我没有啦，我没有这个问题。 依靠自己啊。 谁是圣经中最好的例子？彼得吗？已经清楚地告诉他你会这样子做，三次不认我，他说绝对不会，其他人就算是这样我绝对不会。 OK， 那另外一个选项是什么？在面对试探的时候， 求主帮助依靠他， 认知 OK，试探是真实的，就算你不以为这个试探会临到你的身上，但是仍然是 OK， 我要面对试探，我不能靠我的力量，不能靠我的自信，不能够太自满于自己不会受试探。 OK， 还有另外一个选项是什么？还有另外一个选项，也是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落入的，就是举手投降。哦，我遇到试探了，我没有办法面对这试探，我一定会，我很软弱。有的时候这种一种虚伪的谦卑吗？这也不尽然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因为认知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面对这些试探，也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力量胜过试探，但是我们。基督徒就不是靠自己力量的人，不是吗？所以也许彼得，我们昨天有讨论，彼得应该确实应该说，主啊，我不会背叛你，但是求你赐给我那个能力，赐给我那恩典，当时候到的时候，叫我不背叛你。 OK， 好，所以我们就看课文好了。清教徒有非常多的著作关于面对试探，关于如何要治死罪、治死罪这一类的著作。OK， 但马克琼斯认为说这类著作似乎永远不够，因为这是只要我们活在世上就会面对的问题。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只要是活在世上，尤其是基督徒活在世上，我们的生命可以就是面对试探的生命。Okay. 然后在第二段欧文的对试探的一个很经典的定义，什么是试探？他中文翻译成大概一句很长的话，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很简单。他说试探一般来说这就是任何有能力或者有效力来吸引我们的，不管是事物或者状态或者方式或者条件，吸引我们什么，将你的心智带离上帝所要求的顺服。OK， 以至于任何程度的罪，这边任何程度的罪中间是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像罗马天主教会认为说，如果你心智偏离了，可是如果你没有实际上犯出那罪，那不算是罪。但我们会认为什么，当你的心智已经开始在思想我要不要犯，已经有这种私欲或者失序的心智，这个就本身就是罪了。但是有不同的程度来，你容许它继续的发酵，那个罪的程度就会越来越严重。如果你发酵到犯罪然后没有悔改，到最后最严重的就是以至于死。 OK， 好。然后他这边讲说这个试探有两种主要的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容许外在的邪恶进入我们的内心，或者我们自己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我的中文翻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修改，将邪恶从我们的心中吸引出来。原文是 drawing evil out of our hearts， 这个 drawing 不见得是有一个外在的力量吸引，就是好像有一点就是任何的东西就是让你心里本来有的那个罪恶呈现出来。okay. 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已经讨论过很多，尤其在同性恋的那段课程讲说有外来的试探和涌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这种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吸引它出来，很可怕的这种 right， 你的状况很好，警觉性也很好，精神也很好，可是忽然就是有那个邪念从你的心里面发出来，甚至发出来的那个厉害的程度像排山倒海，你没有办法抗拒它，你不断想它想它，然后罪就罪越来越严重。好，关于前面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好，接下来是我们自己的软弱，这个段落大概就是讲就是基于基督徒 right，我们是重生得救，我们被赐予一个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关乎一种被注入的新的生命的原则。这我们在雅各书的查经这几次有特别看到，我觉得要真正的理解雅各书，你不能只看到它是对一些外在行为的规范和教导，这些规范和教导都是基于雅各认知圣徒是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原则在里面，你可以用生命的原则，或用 habit 注入的 infused habit， 或者用我们基督徒比较习惯，就是一个新的生命，被赐予一个新的生命。OK， 你这个新的生命应该结出与这个生命所相称的果子。那这一段我们自己的软弱就是认知，虽然被注入这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原则，新的习性的重生得救，一个重生的人仍然有软弱，因为在上帝的旨意之中，他并没有让我们在地上就一次完全成圣。Right? 我们仍然会经历试探，我们仍然会有软弱，而且我们有的时候在软弱中会失败的很惨，跌倒的很重。OK。我顺便一提好，因为这跟我最近在读的书有关系。我当基督徒面对软弱跌倒的时候，上帝会不会生气？还是上帝因为他儿子的缘故，只用他的笑脸光照已经蒙神得救的圣徒？所以严格来说，上帝不会对我们生气。我们所犯的罪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已经得到饶恕了，不是吗？所以就算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软弱，有这样子的跌倒，有这样子的犯罪，以至于会引来上帝的愤怒呢？这样讲对或不对，你们觉得？或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说，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可不可能犯罪引致于上帝的愤怒，而引来上帝的不喜悦，甚至会有后果？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应该会回答是的，会有的。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会把这种后果讲为上帝的惩戒或者惩罚，我觉得这个 OK。 但是在神学上面可能我们会更小心一点，上帝的penalty 或者 punishment 或者惩戒，罪的公价或者惩罚，那个都已经付清了。对蒙恩得救来说，是你父亲吗？不是，是耶稣基督父亲。所以严格来说，如果上帝还要再惩罚我们，他似乎有点不公义。他已经惩罚我们的罪，所有的罪，现在的罪，过去的罪，将来的罪，都已经归算在他儿子身上。他儿子已经接受了，在十字架上接受了这个惩罚。那如果上帝还要按照我们的罪再惩罚我们，似乎是不是有双重惩罚，似乎不公平。但是上帝的确不喜悦他的儿女会犯罪，上帝的确不喜悦我们不顺服，这个的确会引来他的不喜悦，而且这不喜悦他会对我们做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说惩罚 OK， 但是我要你们理解的是，这不是因为你的罪的公价，他要你付上你的罪的代价。这个惩罚是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用词是什么？管教， right？ 管教用，所以神学上会用另外一个词。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口语会说上帝在惩罚我们 ，OK， 我们只要理解是他不是要我们为我们的罪付上公价，好像赚取上天堂道路，而是因为上帝在慈爱之中，因为他儿子的缘故，我们得了儿女的名分，因此他在慈爱之中，就像父母真正爱儿女的，会因为儿女做错事而不喜悦，而管教他们。不管教的那个叫任凭，那个才是真正的失职，没有慈爱的父母才会不管教儿女。 OK， 好，所以我们是在这个理解之下继续看。我们是属灵的人，因为我们是有基督的灵的人。你是基督徒，你就是属灵的人。你不是属灵的人，你就不是基督徒。罗马书八章九节，因为你属基督就有基督的灵。但是认知我们的灵魂仍然有病，有病的属灵人。 OK， 我觉得有的时候认知这个，也许我们就不会那么的不愿意认罪，那么的想要在人前或者想要在自己面前认为我们自己是很属灵的，我们不容许自己犯罪。所以你总是要拿捏那个中间点，认知我们会面对试探，我们也会落入试探，会跌倒，但是我们不应该就举手投降说，哦，那个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我就是会犯罪。我们不要犯罪，我们要致死罪，但是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好，然后下面一段我们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说啊，不会啦，我不会面对这个问题。这个不是我会犯的罪，这个不是我需要面对的试探，就是彼得的问题嘛。我不会，我绝对不会不认你。我在想，如果当时主耶稣说，彼得，你今天晚上你会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脾气，他可能会说，主啊，是的。我的脾气确实不好，因为在可能三年下来，大家都可以看到彼得的，就是讲话很快的。但是他要说，彼得，你要三次不认我，这时候彼得可能说，这个不是我会面对的，我对你是最忠心，我到山上，我到园子里面，我看过你，我是你最亲密的，我看过你叫那个女儿从死里复活，我怎么可能，所有人都可能不会是我的。所以这也带出试探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确实有，我们每个人的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给我们不同的个性，我们会面对不同的试探。有些试探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的需要面对的，有些可能是情欲上面，有些是贪心上面，有些是脾气上面的 right？ 但是你不应该以为说，就像彼得他可能会说，我的脾气，对啦， 我可能脾气不好，但是我对主最忠心，所以背叛主绝对不是我会面对试探，这个就我们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每一个试探都可能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种的骄傲自大有的时候就是，对了，我会面对这个那个试探，可是这个试探我不会面对，我不贪财，我可能会想要做好人，但是那个不是我的试探，这个不是我的试探，这个时候就是时常我们会落入这样的试探。他说我们过于自信骄傲自大就已经落入试探。So Owen 又有在欧文，他这边的著作大部分是那个讲他应该是著作全集第六集，对，第六集里面致死罪那个，这本书大概是他最我不太能说最欢迎，因为我不太确定到底有多少说他们很喜欢欧文的人真的有读欧文，但是这本书基本上就是讲说我们要如何面对罪，我们如何要致死罪等等，所以是最为人知的。但是 Ferguson， 我好像之前有提到 Ferguson 有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这本书是对，因为很实用嘛，每个人都会面对罪，所以你会想要知道我要如何面对罪，面对试探。他说可是有点本末倒置，他说你应该先去读约翰欧文一册二册三册，基督的荣耀圣灵论， OK， 基督论和圣灵论一册二册三册四册，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荣耀基督论然后圣灵论第三册第四册。也就是说你需要先看上帝的作为，尤其是基督的作为，他是谁，他是什么，然后你才能够真正了解你该做什么。 Anyway， 好了，好，在试探中承认我们的软弱是防止自己落入试探的方式之一。或者我们可以再补充，我们时常的问题就是我们否认或还不自觉我们已经落入试探了，以为我们不会遇到这个试探，所以总是承认我们的软弱就是防止自己落入试探的方式之一。主导文，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当你说不会啦，这个我不会，你其实就已经把自己放入那个试探。因为当你遇到这个试探或那个试探，你认为你不会的时候，你没有像保罗说的什么要逃离试探，因为你认为那个对你是没有关系的。OK， 好， 这边有一个翻译的问题，心是罪的燃料，因为它原来用的是一个拉丁文，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初会翻译成燃料，我一定是上网去查，因为我不懂拉丁文，但是它应该比较正确的翻译，后来我再 double check， 心是罪的源头，但大概是同样的意思，但比较精确的翻译是心是罪的源头。这是 Thomas Watson 的那段话，万恶之母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是我们的最厉害的试探者。所以欧文他的意思是说，试探和机会 opportunity， 就是当试探来到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个对那个人是完全没有功效的，除非他自己本身已经有那个试探可以引发发动的东西在他里面。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若非我们有那个罪的本性仍然残留在我们里面，就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中仍然容许他的儿女有罪残留在我们的本性里面，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那个试探再大，你内心根本就没有，你要用燃料或者源头可以引发它。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这是真实的，你们应该会想到一个相关的问题。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讲说，试探之所以会对我们在身上，对我们是这么的危险，可以在我们身上产生很大的效用，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有那个你要说燃料好了，或那个源头可以让这些外来的试探然后触动然后引发起来。所以如果你的内心是全然无罪的，那么这些试探就不会对你产生作用。所以心服上过基督论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应该会有一个问题，虽然我们以前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用不同的层次回答这个问题。什么问题？ 耶稣 right， 因为耶稣他的内心是没有，他是没有罪性的，他不止没有犯罪，他是全然无罪。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论述，试探 对他来说是否真实，我们可以回答相关这个问题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他是否可能犯罪。 No， 他不可能犯罪，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根本没有那个犯罪的原料在他心里面，right？ 但这会引发成，既然他不可能犯罪，那么他面对的试探是否真实呢？还是只是做做样子？所以我们会怎么回答？所以我们的论述是，基督面对犯罪的真实性和他面对犯罪可能会不会犯罪可能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他不可能犯罪不表示他面对的试探不真实，反而我们甚至会说，正由于他不可能犯罪，因为他有一个全然圣洁的本性，他内心里面根本没有受试探而可以引发犯罪的那个种子火种好了，因此他面对犯罪的真实性比你我已经受到罪性污染的人在面对这种罪，面对这种犯试探来的更真实更写实更鲜明， right？ 他更需要使用父所赐给他一切的恩典来面对这些。就人性来说，他没有就是依靠他的神性，他是真实成了人，既然成了人，定义就是依靠上帝的人。他全然没有犯罪不表示说他不需要依靠上帝。亚当的问题就是他在还没有犯罪的本性之前，他没有依靠上帝就落入试探。但是第二个亚当在旷野的时候，他面对的试探是这么的真实，真实到你我都没有办法想象。他需要40天禁食祷告，依靠圣灵，用上帝的话语 面对魔鬼的试探。这样的真实性是超过你我面对试探真实性更真实。OK， 好，顺便的一提。OK， 所以这个约翰·欧文的这句话，这个试探如果要在一个人身上发挥效用，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有这个罪恶，外来的试探只不过是引发我们内心本来就已经有的罪。这个 OK 吗？这个概念 OK 吗？然后他下一段讲到说，有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屈服于试探的时候，我们就中断，暂时中断与上帝的团契。然后这边有讲到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相关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落入试探的时候，当我们与上帝，好，就是说因为我们落入罪而与上帝隔绝，上帝转面，掩面不看我们的时候，会面对两个问题。我们会以为说啊，这没关系，不会影响我们与上帝的团契。我犯罪了，没关系，不会影响我们与上帝的团契。这个如果说这个错误，你要规范是律法主义的错误还是反律法主义的错误？我犯罪了，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没有关系，我是上帝的儿女，上帝仍然会爱我，不会影响我跟上帝的团契。反律法主义，这是反律法主义的错误。OK， 另外一个危险则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以为我犯罪了，没救了啦，上帝就完全抛弃我们。这个可能是比较倾向律法主义的，因为律法主义仍然是认为说，凭着我的作为，奠定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OK。然后我们会不再有资格称为上帝儿女，所以他这边的作者用词是，我们确实是中断与上帝的团契，但是我们要记得，既然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仍然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是按照这个心态，然后再看，在试探之中，上帝会对我们应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你要说反应吗？所以接下来如果上帝对我们有所反应，好了，我们就先用反应这个字。我们不应该看说那是将我们定罪， right？ 如果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就不像世人是被定罪的，但是受上帝的管教。好，所以有两种极端，以为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犯罪，上帝这不会影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另外一种极端就是因为我们犯罪，就完全上帝就不愿意跟我们有任何关系。这两种极端我们都可能会面对，都要避免。他在这边也讲到说，试探另外一个定义的方式就是叫我们远离基督，或叫我们的目光从基督身上挪开。OK， 我们有没有多一本书给圣安牧师？他可能我们现在用的是那个课文，就是对，因为我们是用按照课文。再看，好，还是延续用欧文的，我们继续是看，我看这是第几页，我不知道，因为我是用我的手稿。OK， 还是欧文的，他在这边又是提到这种试探从外面来的时候。其实它是不好也不坏，什么意思？就是当试探临到你的时候， 这个试探不见得是好，不见得是坏，就它对你来说仍然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我们就这么好，就说对你来说仍然还没有发挥效应。它开始发挥效应是什么时候？就是你的内心开始，哦，开始先思考，然后同意，然后思想，就是你对外来的试探，然后让它燃起你内心那个犯罪的种子火种。所以这个试探可能是外面来的，但是你总是有责任。如果你落入试探，你不能说哦，我没有办法，那是外来的试探。因为外来试探能够在你的身上发挥效用，是因为你的内心有采取，我们可能会说，我们会说已经采取 intellectually， 就是 理性上面，你已经在思考哦，这个。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没关系啊，我想一下还 OK 啊，我没有做出来就好了。开始这个就开始犯罪了。OK， 所以他说，外来试探除非得到同意，否则对灵魂来说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既不好也不坏。这是欧文的用词，你应该懂他的意思。但是你的内心一旦开始接受外来试探所提出的提议的时候，上帝真的说，真的是说你们什么树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然后夏娃就开始跟他开始讨论了，诶，上帝没有这样说啦，他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碰。谁？你开始加添上帝的话语，然后开始，其实你不是单单思想上帝的话语，而是已经在考虑魔鬼的提议了。夏娃他早在伸手吃下那棵树的果子之前，早就已经犯罪了。Okay. 而且这个是他灵魂自己的行为，所以夏娃不能说，夏娃不能像亚当后来说，那个魔鬼是那只蛇说的。啊，亚当是说，那你赐给我的女人，她叫我吃。好，好，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所以我们在这段是 focus 在我们落入试探的一个内在的因素，是每个人都有的，蒙恩得救的人也有的，也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豁免。就是内在你要说原罪或者福，蒙恩得救重生的人，重新的新生命，但是仍然那个腐败 corruption 仍然残留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虽然有渐渐的成圣，但是仍然总是只要活在地上，仍然有残留在内的罪。大家 OK 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分享？以琳姐 OK 吗？ 残留的罪，那如果没有这个， 让我们谦卑， 我可能 不知道我的内心有这么多的罪。 是的，有的时候上帝容许我们面对试探，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让我们谦卑。你不觉得彼得后来变成一个谦卑的人，跟他犯了最严重的罪，他犯的罪其实是最严重可以致死的罪来，因为主耶稣自己说，反正人面前不认我，在我父面前不认他。还有，有没有其他问题？佩娟 OK 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什么？ 著书多没有 成就。哦，那个是箴言里面，不是那个什么传道书，是不是传道书里面的？好 ，Yeah， 我也会觉得为什么他会引用这段经文？你们觉得为什么他引用这段经文？你们他的我们的书他前面应该都有把他引用的经文放在前面有吗？没有吗？没有啊。Oh jeez, sorry. 这是应该是传道书里面，对不起，我真的我都忘记这段经文是出于哪里，传道书里面的一段经文。就是学习是没有穷尽的，到最后会让人很疲惫。可能他在这边的用意是试探也是一样。Okay. 有人查到这段经文的出处请告诉我。Sorry。我有一次讲到想要用这段经文。后来不知道忘记为什么，也许我们还是我们退休会用这段经文讲到。OK， 好，我们把这段落结束好了。他说，所以回到原罪，这个段落的倒数第二段，因为原罪的关系，每一个罪的种子仍然留在我们心中。好，就顺便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最近在读的书，当上帝将我们的罪就是归算的概念，我们归算通常是说上帝将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然后有一个交换，将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不义或我们的罪归算在基督身上。所以神学家会有很多的讨论，尤其在17世纪他们需要面对很多的异端需要面对罗马天主教的质疑，需要面对亚米念的兴起等等，亚米念会否认这种归算 ，OK， 异端苏西尼更不要讲，根本就没有归算的概念。罗马天主教讲的归算，也许会用这个字，可是不是我们讲的归算。所以然后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都是，或者新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都是兴起改革中内部的一些其他的声音，就已经我们也许不会说他是被判为异端，但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他们对归算也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好，让我就问，如果我们的罪归算在基督身上，为什么在这边还讲说罪的种子仍然留在我们心中？就是如果很粗糙的，就是我们一般的讲归算概念，我们的罪归算在基督身上，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那么就什么，为什么你还会说好，就算有原罪好了，为什么罪的种子仍然留在我们心中？这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问题，不是都归算在基督身上，他承担我们所有的不义，我们承担他所有的公义吗？不是这样子吗？好，顺便一提，所以神学家在这上面他们的分辨，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哦，我们懂归算的教义，我们的神学还不错，这只是我们现代人不知道那些十七世纪的神学是多么的，我只能说是太 awesome 太精彩，就是我们是多么的无知。所以神学家必须做出一些区分 OK 新律法主义像 Baxter 巴克斯特，你们可能听过这名字，也是一个清教徒，也是一个很多人会说他是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神学家，但是他在称义这个教义上面犯了蛮严重的错误，就是新律法主义。新律法主义会说归算在基督身上的只是我们罪的结果，罪的公价，他所应该要承担的，所以由基督来承担，但是那个罪的腐败，罪的败坏仍然留在我们身上。反律法主义它的相反会说我们全部的罪，所有的罪都归算在基督身上，包括罪的腐败，包括罪的罪疚，包括罪的公价， 所以好像我们整个人都归算到他身上，然后他的那个人 exchange of persons 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上帝在我们身上，反律法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身上看不到任何的罪，听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也不可能犯任何的罪会引起上帝的愤怒。但改革中会更精细一点，不只是罪的结局，罪的那个公价归算在基督身上，由他来承担我们的公价，罪的罪疚也必须归算在基督的身上。但是连罪疚，改革中神学家都会再仔细的分潜力的罪疚和实际的罪疚，这个我就不多讲，必须归算在基督的身上，所以他也承担我们罪疚。但是罪的罪行本身，因为是你自己犯，仍然是你的，罪所带来的败坏的本性仍然是你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不像反律法主义会说那个败坏和罪行都归算在基督身上，那个仍然是我们的罪行，那个败坏仍然是我们的。但是这个罪所带来的罪疚和罪的结果由基督承担，但是罪行和罪所带来的败坏定义是不能够归算，因为那个就是你的，你的本性，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本性的东西 inherent 的东西是不能够归算的，归算的东西都是外在的，罪所带来的结果等等。 anyway 我只是顺便一提，就是所以因此正统的改革中全然可以说罪，我们的罪归算在基督身上，但是我们仍然要面对原罪的问题和罪所带来的本性上的败坏，这个没有归算在基督身上，这个仍然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中，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但是不会因为我们不再因为这个被定罪，以至于下地狱，就这样讲，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我只是顺便一提，因为这边讲到罪的种子，会用另外一种方法说，罪性的败坏 corruption 仍然我们的罪，我们的本性仍然是败坏的，虽然是更新，但是仍然有败坏存留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会面对试探的时候，试探是真实的，我们也会落入试探。 OK， 所以 Goodwin 他会讲说不管一个人的身体的体质如何，他的本性仍然倾向各种罪恶。这是讲得救的人还是没有得救的人，仍然倾向各种罪恶，是得救人还是？我们必须说包括得救的人，但是差别跟没有得救的人，没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原则注入在他里面，没有被赐予新生命的人，差别在哪里？用奥古斯丁的那个四个分类，人的四个状态，我们和世人一样，仍然倾向各种罪恶。不要就这里来说，不要以为我们比世人好，我们不会落入试探。 没有能力犯罪。 Yes， 世人倾向各种罪恶，也没有办法不倾向，实际的就是倾向。我们倾向各种罪恶，但是我们可以什么？我们被赐予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被赐予各项的恩典，包括神圣的恩典，因此我们有能力，也有上帝的应许，可以面对这种倾向，可以不犯罪。虽然仍然会犯罪，这个是很重要的差别 ，right？OK、okay。OK。所以Goodwin 他在这边讲说，如果我们能够不犯罪，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他在你的生命中，他堵住你生命这个破口，那个破口 ，right？Machine 他的名言就是，所有的罪恶种子都在我的心中，这是应该一个基督徒认知的，所有任何罪的种子，那个潜力仍然在我的心中，只因为上帝的恩典没有让我犯这个罪或那个罪，或没有让我一直犯下去。他说我们永远可能不会犯下强奸或者谋杀那种可怕的罪，但是不要以为我们没有犯这种罪的潜力啊，不会啦，那不是我，我不可能犯 ，no。每一个任何罪的种子都在你我的心中，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意识，你可能比较不容易犯罪，比那个说我不可能犯罪的人应该更不容易犯罪。我觉得啦，应该这个就是像以琳姐讲，叫你谦卑，谦卑的就是什么后果，应该是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但是我必须要使用上帝赐给我的恩典的媒介，依靠他的恩典，凭着信心求圣灵在我心中工作。所以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工作，从来不是叫一个人说不会啦，我不会犯这种罪， right， 反而是说若非 but for the grace of God there go I， 就是若不是上帝的恩典的话，我跟其他人都一样。所以求上帝恩典，求上帝在我身上工作，叫我不犯罪，我不要犯罪，但是求上帝帮助我的不幸，赐给我没有。好，时间到，大家有什么问题想法？好，我来做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检视试探，如果我们能够正面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避免时常落入试探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不认知我们是在面对试探，也不愿意承认我们面对试探，也不愿意承认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面对试探。主啊，求你教我们总是真实的面对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无非叫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就是不能够依靠自己，而是需要依靠你的恩典的心。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求你祝福圣安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